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网易云音乐出品，有声书《兼职无常后我红了》。 第五十一集。 某高人说， 那 logo 应该是被人做法偷走的，昆仑无龙或成山。 虽然昆仑好像一直特别信这些，但会不会太夸张了？我看就是被黑了吧。 啊，第一次听说有做法偷 logo。 不对，偷人家 logo 上的龙的，请问是指偷龙吗？ 我有个大胆的想法。 把总局的龙标给偷了？ 我没说啊，都是楼上说的。 哎，楼上你号没了。我立刻做法把晋江的草给偷了。 反正各种猜测，无论你喜爱哪种类型，都能愉快地参与八卦。雪里寻春的票房还真因此高涨了一大截。不过如果传言属实，再不把 logo 上的龙找回来，他可能真的就要提前下映了，一时命运令人颇为紧张。这两天发酵下来，眼看都要成都市奇闻了，八卦纷纷盯紧了。正是这时候，柳纯阳打电话给蓝河了。 蓝河，你知道最近昆仑龙没了那件事儿吧？ 蓝河答道，全华夏都知道了。柳纯阳叹了口气， 哎呀，因为这个追啊还在后期，我现在也是跟着一块儿焦头烂额。我和昆仑影业算是老交情了，你看这事儿闹的。 蓝河忧心忡忡地问道， 能解决吗？ 小透明好不容易演个大导演的片子，他容易吗？ 现在还不好说啊。我打给你主要就是因为这事确实有点蹊跷。昆仑这 logo 是当年一位很有名的风水大师设计的，算是阵眼了，关系到他们整个公司的风水局。这位大师呢是参与过现代京城一些设计的，这现在 logo 出了问题，会直接影响到昆仑的运道。你想，昆仑山上龙都没了，那还能叫昆仑吗？还能是万山之祖吗？ 蓝河这才知道为什么昆仑影业那么重视。圈内确实传说昆仑的大佬们很迷信，不过他也有点奇怪，刘导为什么打给他说这些？就为了科普内幕吗？柳纯阳继续说道， 那位大师啊早就过世了，现在想请觉慧寺的不动法师来看看吧，却请不来，人家老早就不出来了，说这再有钱都请不动。昆仑大公子就是影业的老总，余杭家小儿子不满一岁，自从 logo 出事了也一直在哭，啥啥都不灵了。我跟你说。 哦，蓝河忽然惶恐，你想介绍我去给金主带娃吗？ 柳纯阳只能干笑道， 余杭家就另外找了几个大师，其中一个出主意说 logo 的事儿没解决之前啊，要让孩子先不哭，可以叫孩子和那个镇得住的干爹睡几晚。 蓝河忽然领悟了，刚刚柳纯阳还说那个和昆仑影业是老交情，刘导你不会就是那个镇得住的干爹吧？ 哦，不是不是， 那 干爹是我，镇得住的是你。 还能这么解释的？ 狼哥，现在这个事情可关系到咱们的电影，你可是男二号，我跟你说，反正你是天不怕地不怕，可我怕呀。有人跟我说了，怀疑余杭家他们家里啊闹黄仙，那 logo 啊就是黄仙给偷走的。不瞒你说，我还是真是有点怕。带着你我安心一点啊，有大师们在不会有事的，咱不管别的。 蓝河听到黄仙二字却是心里一动，又是黄仙又是偷东西， 会不会是线索呢？虽然一直嚷着不要走无常，但是相处下来，蓝河和老白、吴大姑娘等人也算得上是朋友了。看他们为了此事伤神，蓝河想帮着留意线索也好，他就去看看是不是真是黄线。另外一方面，也如柳纯阳所说，为了电影出出力吧。所以啊，柳纯阳还在唧唧歪歪之际，蓝河已经到。好，刘导，我去没有问题，只是现在距离杀青还有一段时间呢。 哎呦，这个你不用担心了啊，我跟老王沟通过了，让他给你挤出几个晚上的假，你就当换个地方睡觉。我跟你说，蓝河，为了咱们的电影，上金主爸爸家里睡的。 哎，刘导，你不要害我名声啊，说清楚点，是带小孩睡觉。和王茂打完招呼后，柳纯阳开车来片场接蓝河，一直开到一处京城有名的别墅区。他轻车熟路地带蓝河进去。这屋子给蓝河的第一印象就是讲究风水，他对这方面也就是一知半解，听圈内人说起而已。即便如此，都感觉处处有设计。大门口就摆着镇宅招财的麒麟，还安装了风水门槛，另有更多蓝河也说不上来的设计。一楼的客厅暂时不见余杭家的身影，只坐着好几组人，不是穿长衫就是披道袍，不扎个发髻或者留个长胡子都不合群，估计就是柳纯阳所说余杭家请来的那些大师了。之前余杭家都和他们分别联系，今天第一次共聚一堂，这会儿正在盘道，也就是互相试探来路。当然京城就这么大，其中不乏早就认识或是彼此耳闻过，难免寒暄一番，聊聊几句就让蓝河了解到在座的有茅山弟子，有出马弟子，也有风水先生等等，南茅北马今天很齐，不少还有个助手弟子之类的，看起来很是热闹。他们盘着道，却是看向了戴着墨镜拽拽的柳纯阳和柳纯阳身旁漂漂亮亮冷若冰霜的蓝河，心说这两个新来的又是什么来路，怎么不吭声呢？戴墨镜的还系着五色丝线，像是内行，懂面相的还觉得那少年看起来也隐隐不俗啊。正好这时候余杭家和他夫人带着小孩下来，柳纯阳亲亲热热地接过孩子，然后转交到蓝河手上，蓝河抱着孩子一笑，甜甜的梨窝就露出来了。大师们不知所措，哦，搞错了，来带孩子的。柳纯阳把墨镜摘下来，有电影看得多的大师一下就认出来这是个大导演了。 来来来来来，行家嫂子，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就是追的男二，也是我干弟弟啊，跟你们说过了，带他一起来抱侄子。 柳纯阳一张嘴让蓝河有些喷了，居然粉饰认他做干弟弟。余总，刘总。蓝河老实问好，也没顺杆爬认亲戚。余杭家夫妇比他年纪大了不少。 嗯，那你这弟弟可比你帅多了。 余夫人笑道，他姓刘，在公司也有职务，不因蓝河是小透明而摆架子，毕竟也是柳纯阳介绍请过来的。余杭家扫了一眼客厅内的大师们，却觉得不对。 哎，是不是少了一位师傅？ 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我这肚子不太舒服。 这时候，有人揉着腹部从洗手间出来了，抬头一看，恰好和蓝河对视上。咦，蓝河讶然，这不是英韶吗？英韶看到蓝河也是惊喜交加， 哎呦，蓝先生啊。哦，二位认识？ 余杭家挑眉、 啊、我和应先生是邻居，没想到在这里会遇上。 蓝河简单的道， 嗯，是啊，我也是机缘巧合，有幸被余总邀请过来。 英韶忍不住挺了挺胸，他本来穷的都要回东北老家了，没想到峰回路转，这位余总听说他整治过楼眼，竟把他也邀请来一同参谋，不管最后是不是他解决的，出场费都有几万。 英少美滋滋的就来了，也卯足了劲儿的想展露一下本事。虽说这么些厉害的同行在，但好歹露露身手，术业有专攻，就他一个古尸，指不定就有用得上他的时候。当然了，在那之前，在中午的饭桌上，他先卯足了劲儿扫荡了一遍，都撑着了。现在最让他暗爽的是，自己这位邻居也在，他对影视圈不了解，哪知道蓝河拍的戏是昆仑投资的。蓝河还一直不信他呢，说什么疫病，这下总要信了吧。英韶忍不住冲蓝河挤眉弄眼。哦，余杭家也只是当个巧合，又对着蓝河严肃的道，弟弟，那你和纯阳带着孩子去天井那边玩玩吧。啊，我这边有事，失陪了，这个你千万要记得，不要迷信鬼神。英韶愣住了，余总你在说啥？蓝河也愣了一下，随即点头道，知道。余杭家早听柳春阳说过了，蓝河不信邪，正气十足，才觉得镇得住，让蓝河一起来不就是冲着这个吗？所以他当然如此鼓励蓝河。其他大师都是出道已久，见多识广，并不在意余总支离破碎的分裂发言，脸上甚至保持着淡淡的微笑，不时颔首表示余总说的都对。英韶忍住握去出声的冲动，心碎地坐回到了自己的位子。他们在客厅说话，柳纯阳就带着蓝河一起抱孩子去天井处了。保姆端上了点茶点，又帮忙照顾孩子，他俩其实也就是陪着。蓝河早做了准备，手在那孩子背后一下一下揉着，果然不见哭闹了。其实除此之外，干爹也起了作用。别看柳纯阳怕，他那命还是挺能镇住的，谁叫他自己还怕那些。隔着玻璃，于夫人看了几眼，松了口气。蓝河低头看着孩子，实则凝神去听，因为玻璃门没有全关，还能隐隐听到客厅传来的声音。他们正在商量余杭家这件事。 余总，我起了卦，也认为兴风作浪的黄谦并不在这宅中。 余杭家并不奇怪，下午有人提出这个理论了。 嗯，确实是抓也抓不出来。他在哪里啊？公司吗？ 非也非也，这些天各处都看了，没有大问题。可见这不是阳宅出事，而是阴宅，多半阴宅有外鬼外灵外仙侵入，盗走你家气运，所以啊也殃及了子孙，令郎却哭闹不休，是上应祖先之灵啊。 一个阴阳先生说道， 不错，于先生家中公司都格外注意风水设计，思来想去只能是阴宅有损，才让他趁虚而入盗走昆仑龙。 风水之学，阳宅和阴宅都是很重要的。藏书里也说，人之生也，皆赖天地之气以养之，人之死也，葬之于地，必得地中之生气，而后可以养骸骨，而因后代子孙。风水学认为，祖宗墓地是可以影响后代子孙气运的。 我曾祖父的墓地吗？ 余杭家道，他家这老字号最早雏形正是他曾祖父创办的，他有点急了。 墓地每年都有修葺，也设计了风水局，要不我现在派人去看看出了什么问题。 不一定是曾祖父， 另一个出马先道， 您家一定有坟谱吧，能否先借来一看？ 坟谱其实也属于家谱内容之一，这坟谱上记载了一个家族历代祖先坟墓的位置、风水、地理走向等等，比较详细的还会有示意图。现在风俗变化，已经没什么人家里有坟谱了， 但是余家比较讲究这些，发家又早，所以还保存了些坟谱。余行家点头，这些事他父亲都交给他来办，但坟谱这样重要的东西不在他这里，而在老宅保管。当即打了电话回去，请那边发来图片。 我是播客赵前景，网易云音乐，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